我牵着你的手，一路穿梭在城市路口，就算不是到了尽头，我们也绝不退缩。怪这风景被一次提醒失去森林，落叶声音停不住我们的关心，就算是世界要崩 顺手就当